我讲不过你，但是就是讲也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拔高，不能夸大。 嗯，爸爸，我记住了。在我的故事里，你就是好丈夫、好父亲、好爷爷、好同事、好朋友。 嗯，要把好字去掉。邓小平就是邓小平，是千千万万普通中国老百姓的一员。 嗯，爸，我记住了。在我的故事里，主人公是我的父亲，他是他们那一代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中的一员。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信仰描摹出一幅幅历史画面，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光辉历史一脉相承。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十二集大型系列广播剧《父亲》，根据邓荣的长篇文学作品《我的父亲邓小平》改编。原著邓荣，总顾问高毅，编剧诗唱郭红，导演郭红、王丹，导演助理佳音，配乐阿瑞，音响效果蚊子，录音合成雪峰，巨物全速，技术顾问程德，主题歌演唱戴玉强，监制魏明，出品人陈华。 春天的故事，春风讲述春天的故事。 密战上海， 那是1927年4月到7月，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屠杀工奴，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为了适应秘密工作的需要，父亲改名为邓小平。秋冬之间，中共中央机关秘密从武汉转往上海。24岁的父亲在中央秘书处工作。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中央领导同志之间都互相不知道他人的住处，而父亲作为中央秘书长，则掌握着所有中央负责同志和各处中央秘密机关的地址和地点，而且只有他一个人掌握这些绝密情况。在今天的福州路上有一个天蟾舞台，在舞台后面的447号，就是当时党中央的一个秘密机关。 是啊，形势非常严峻啊。 是啊，同志们，现在国民党的旗帜是彻彻底底的白色恐怖的旗帜，中央机关在上海工作要12万分之谨慎。 我建议中央应该减少开会的次数，基层支部也要缩小。一位同志平时最多联系5-6个同志，万一出了啥子问题，才能把损失减少到最小。 嗯，我看可以。小平，明天一大早你就去接张锡元同志。 好，我已经准备好了。 嗯， 来啊， 小兵，胡涛出事了。 一路，你是说我们的交通员胡涛？ 是的，现在具体还不太清楚，好像是跟江苏省委的交通员接头的时候被抓的。 恩来兄，那我们怎么办？ 马上撤点转移，胡涛被俘，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小平，政治局准备召开一个常委会议，你落实地点，要保证安全。 要得。吉月，你好，好久不见。 你是动？我差点认不出你来。 看来我的化妆技巧很高超嘛。啊， 莫斯科一别就是几年光景，真是好久不见啊。 是啊。怎么样，西苑，晕船晕得厉不厉害啊？ 还好，看高尔基的书看得太投入，把晕船的事给忘了。 哦，你倒是有点闲庭信步的风采呀。 啊 小平，我这次来的任务是什么？ 组织上决定让你在中央秘书处工作，和我在一起。 太好了，我服从组织的决定。 由于胡涛被捕，我们机关已经转到那家古董店，叫做通鱼堂，离住处不远，拐个弯就到了。 明白。 西苑，我们的工作繁重而且危险，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啊。 明白。 报告。 进来。 报告徐司令，共党分子胡涛经不住酷刑审问，已经答应配合我们工作。这是他的口供记录，上面有他联络过的地址和人员姓名。 好，很好。啊，叫他们把胡涛给我带来。 是，司令。 这里。哎呀，请坐，胡先生。 啊，谢谢啊。 坐坐坐坐。啊，伤好些了吗？啊， 好些了，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你看是不是？ 哎呀，是是，你一出事，你联络过的人闻风而动，早就转移的转移，藏匿的藏匿了啊。 这 你们的规矩我懂。 这 啊，胡先生，我并没有问这些，也没有带兄弟们去抓人，我就是不想让你为难啊。毕竟你跟他们同志一场啊。啊， 可是我只是个交通员，只知道这些机密啊。 哎呀，所谓机密只是一时有用，事过境迁，机密就成了老女人啊。谁还能对老女人感兴趣啊？你说呢？ 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这样啊，我们党国历来讲究人尽其才，你既然已经投靠了我们啊，就要充分发挥你的作用，以彰显你对党国的忠诚啊。 是是。 你就把你所见所闻，平常遇到的人和事情，哎，人物不论大小，事无巨细，脾气啦，嗜好啦，聊些什么啦，总不可能一天到晚只说怎么反对我们国民党吧？啊，三句不离本行，还有两句闲扯呢。不要怕琐碎，全部详详细细的给我写出来。 可是你要这些干什么？ 哎呀，我好奇。 我想起个情况 啊， 我曾经 匆匆见过秘书长一面。 哦， 当时天黑，没看太清楚。 接着说。 他个子不高，说话四川口音很重，喜欢法式咖啡。哦，他在法国留过学的。 哦，胡先生，你首先就见这个人的情况越详细越好。 是，是，一定要。不对，还有一个人。 说。 上海话全都听得懂，却是湖南口音，说话风趣幽默，好像也是条大鱼。不对了，司令，他兜里总是揣着红辣椒。 红辣椒啊！我猜这个人就是罗艺农。 不是吧，司令？罗艺农可是个地位只跟武豪相差一点点的角色，怎么能见我这种小人物呢？ 你说，你还记得什么？ 我得好好想想。 别想，有时候越想越糊涂。 是， 说，他长什么样子？ 眼窝很深，眼睛很亮，还有还有牙齿，是吃着的。 那鼻子呢？ 鼻子倒没什么特别。颧骨高，显出下巴有点尖啊。 好，一会儿你配合情报处的人画张他和那个秘书长的肖像。 是是。 逮到这两条大鱼，我保你荣华富贵，送远走高飞。 哎呀，谢谢司令，谢谢司令，我一定走，走。 同志们，今天的常委会议非常重要，请小平同志做记录。罗艺农同志，你先说。 好，根据目前的形势，我们商量了一下，认为应该立即通告全党，所有共产党员必须退出国民党，退出国民党军队所属的政治部门，由于迟疑不服从中央命令的，要严肃纪律，直至开除党籍。 好，小平，根据罗艺农同志的意见，立即起草一份通告，这个通告拟好后要迅速发到各地。 晓得。 同志们，自四一二以来，背叛革命的刽子手蒋介石及其反动派无情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群众，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英勇暴动，顽强地斗争，抵抗着笼罩全国的白色恐怖。 是我们的同志，我去看一下。恩来，我们的潜伏人员送来消息，胡涛叛变了。 哦，消息确切吗？ 千真万确，也就是说，敌人已经意识到中共中央潜回上海，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利用各种关系来破坏我们的中央机关，所以机关应当杜绝一切与暴动的直接联系，而为了准备迎接将来更伟大的革命起义。 对，要将损失降到最低。 你们看，江苏省委有个报告，这是朱茂给中央的亲笔信。 哦，他们怎么说？ 他们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观点，农村包围城市很值得研究。 这个观点很重要，我们稍后做专题讨论。小平啊，你把国际执委会决定召开中共六大的电文给大家看看。 好，大家请看。 哦， 六大要开了。 是， 中共六大是在革命关键时刻的一次重要会议，共产国际和全国四万多党员都将关注这次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我们中的一些人作为代表，几天后就要赶赴莫斯科。 小平同志，你要尽快准备好六大的文件，还有各地代表怎么来怎么走，经费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你都要考虑好。 那我就酌情安排了。参加六大的各地代表已经来了一部分，都分散安排，住得很隐蔽，出境的证件 我怎再通过关系办理？ 不过这个不能急，急了会引起注意的。 嗯，以农同志提醒的对， 我晓得。 同志们，我们的革命就像这黄浦江的波涛，潮涨潮落在所难免。 嗯， 保存有生力量和孕育革命高潮并不矛盾嘛。 嗯， 我拥护恩来的说法，在护送卢大代表的行动中，我一定负好责任。非常时期叛徒出现，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同胡涛接触过的同志。 对呀、啊， 对。 蒋总司令军舰，共党首要罗亦农，今在英租界落网，执行枪决，就地正正正。 这是余忠同志专送出来的罗亦农同志的遗书。 学我之所学，你为我亦农。 恩来兄，恩来兄，进来。 小平啊，我们一定要找到义农同志的遗体，安葬好。 好，我去安排。 嗯。小平啊，胡涛处决了吗？ 敌人对他采取严密的保护措施，我们的同志暂时无法接近他。 嗯，要抓紧时间，绝不能让这种人民的败类苟活于世。 好，我已经安排了狙击手密切关注他的行踪，一旦有机会就地正法。 好。哦，小平，你东奔西走目标大，可不能有任何闪失啊。 你放心吧，恩来兄，卢大代表复苏的路线已经确定了，出发、途中、转接、出境，每个环节都有可靠的安全保障。 你有多大把握？ 讲老实话，还是不大。 嗯，第一批先走两个，探探情况。 那先走的这两个，一定是你和邓大姐吧？ 嗯，你这个小鬼头。小平啊， 嗯， 六大召开期间，中央决定你留守上海，处理中央机关的日常工作，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我服从党的决定，我一定尽力、尽责、尽心。 嗯，啊，在走之前，我和小超要为你办一件大事。 哦，啥子大事啊？ 你和西元的终身大事啊？嗯。 西元，来喝杯家乡的茶。 嗯，小平，这沱茶真香啊。 嗯， 还是邓大姐细心，为了庆祝我们的结合送来这么好的礼物，没想到在上海还有四川老家的茶。 嗯，西元，上海这个地方风云际会，鱼龙混杂，待人处事要格外的留神啊。 你这个人呐，外圆内方，内敛刚强。我呢，外方内圆，活跃激进，咱俩在性格上真是极好的补充。 好，共产党员不会隐瞒自己的观点，实事求是永远是一种美德。 嗯，小平。 嗯， 我们这算不算是互相欣赏？ 不算不算，最多算是互相吹捧了。 你呀，还是在苏联时的样子，喜欢开玩笑。 西元，让我们永远记住白色恐怖下这个美好的夜晚，让我们 一茶代酒，来，干杯。 嗯，干杯。 委屈你了，西苑。 没什么，记得在莫斯科的时候，我们向往着中国的百姓哪一天也能过上苏联人民的日子。嗯，每天锅里有罗宋汤，嗯，有土豆烧牛肉。 是啊，总有一天要让我们的娃娃，家家户户的娃娃，每天都能吃上担担面、棒棒鸡、麻辣火锅，还有奶汤圆。 要得，担担面、棒棒鸡、麻辣火锅，还有奶汤圆。 你还笑我？ 报告。 进来。 新司令，最新情报，共产党要在苏俄召开他们的代表大会。 哦，他们的代表一定会到上海集合，去莫斯科。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通知各个车站、码头等交通要道，要增加岗哨，严加盘查。 是。 我是薛仁德。啊，是，是，好，请放心。我们马上行动，快，16铺码头去大连的日本船，有中共的代表，别忘了带上胡涛，让他指认那个秘书长。 是。 这一身古董商人的打扮，还有邓大姐这古董商人太太，连我都差点认不出来了。 恩来说，我们这些人都是敌人重点通缉对象，是老蒋眼里的宝贝，我们可要对得起这份殊荣啊。 小超说的对，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恩来兄，邓大姐，我们家乡有句老话，叫做运气好起来连门板也挡不住。你们这次经大连、长春、吉林到哈尔滨，在哈尔滨与李立山会合，拿到证件之后，一起从满洲里越过国境线到达莫斯科，这是目前较为安全的一条通道，是我们精心策划好的。 好，我们在途中会应时而变，见机行事的。小平啊，你留守主持工作是常委们反复斟酌决定的，敌人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疯狂捣毁我们的组织，所以斗争会极其残酷，组织上完全相信你的能力。 请组织上放心，我定当全力以赴。 小平啊，新人身子弱，你要照顾好他。 放心吧，大姐，我和西苑很合得来，我们很幸福。 那就好，那就好。 小平啊，这一届六大要产生新一届的中央，中央可能会在苏联稍作逗留，斗争这样的复杂、尖锐、激烈，你们的担子不轻啊。 敌人来了，船要开了，那我们就此别过，你们要保重， 保重。 这边，向那边，这个，快，胡涛，快辨认，有没有你说的那个秘书长？要敢说话头，老子立即逼问。 等死了，那个。 哪个 小哥？ 哎，他中枪了！胡涛，你醒醒啊！这他妈是个短命鬼！ 司令，有共党的狙击手，注意掩护。 是，我们走。会山码头还有